缅怀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瑞典委员会和缅怀领导者金正日法国委员会最近宣告成立。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和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分别在14号和15号成立了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委员会。各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广泛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神圣生涯和不朽业绩。